10月25号星期三，骚动音乐。 Hi， 今日咧，我哋6:30将会出现嘅环节就有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嘅。 系，我哋一人又会轮流啦，拣歌啦，跟住之后就同大家即系讲一个有趣嘅故事，关于小明。究竟小明喺今日会有咩事情发生呢？ 有趣嘅故事， 一个有趣嘅故事。 重点系有趣嘅故事。 系啊，嗰、那个趣系我哋都唔知道个故事走向会变成点啊，视乎歌曲嘅选择。 系 啊，会到时就知道啦。啱啱6:30就会听到，咁啊5:30同6:00都会有啲派台作品送俾大家嘅。我想问你咧，其实你有冇谂过自己有一日会去读翻书啊？ 我呢个得意、哦。我想讲由我毕业之后咧，即系冇话毕业啦，应该系话即系出嚟做嘢之后啦，见第一份工啦咁样。已經有呢個諗法㗎啦，因為嗰陣時咧，即係細個去見工，咁即係以前就會覺得啊，自己嘅學歷好似比人都係爭緊啲咁樣，咁我就成日去見工嘅時候都會同人哋講話啊即係啲僱主以前好興問㗎嘛，即係你會唔會諗住再進修啊，會唔會去讀下書嗰啲㗎咁？咁嗰陣時咧就已經係成日都會話啊，其實諗住即係做一段時間嘢 pick up 咗之後咧，都諗住再進修下自己。咁啊，再讀下書，可能報嗰啲夜晚嘅一啲課程，去讀翻啲唔同嘅 degree 翻嚟啦，咁樣。咁啊，以前係真係咁諗嘅。咁到你做下嘢之後咧，呢個諗法咧，漸漸地係由即我諗每個人唔同啦，那個生活節奏。咁我哋呢一行咧，那個時間比較唔定時啊。咁所以尤其我。對上嗰幾份嘅工作更加唔定時，咁所以慢慢就將呢個諗法丟淡咗咁樣咯。 哦，你係想讀咩啊？會係？ 其實都冇㗎，係 冇諗 啊。其實係諗住係啦，即係可能都係讀一啲 marketing 嘅嘢咯，即係即係好似同呢一個行業會有啲關係，或者可能叫做可能叫做近年比較一個吃香嘅行業啦。咁當然可能有一啲做緊 marketing 嘅朋友仔，或者讀緊 marketing 嘅朋友仔會覺得我呢個諗法好傻瓜啦。 其實冇用啊，咁係啦，咁都唔夠實踐咗用。係 啦，咁但係我覺得都點都會即係有啲幫助咁樣樣嘅。 因為我。突然之间谂起呢一样嘢咧，系即系寻晚做嘢啦，咁佢嗰个活动里边嗰啲人，即系一个即系打碟咁样，都几有趣。但系佢原来系全部啲人都系读紧 master 嘅一个自己搞嘅 party， 咁唔知系嗰啲 Sam 系咪中间啲 break 定系点，大家聚一下咁样嗰种啦。咁啊揾我玩嗰个人咧，本身都系做我哋呢一行嘅，系啦。咁我就好奇，即系去到先知道哦，其实今日。是一个怎样样的活动呢，哦是我的 master 是同学来的，咁我先知道哦原来是这样。 全部都读 master 的。 是啦，都是读 MBA 咁样。咁我就好奇就问咯，即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样的想法呢，即是我成日都好想知道，即是这个是一个行为啫，但行为背后因为什么呢，咁我都有讲话因为都想其实真的那个科是一件事啦，但是那个圈子那个 network 亦都是一件好重要嘅事，即系工作你就会知道， 都系噶， 嗰个都系你嘅资产啦。咁样即系你去接触，因为有时你真系好难，你无端端跳咗去第二，你会识到第二个行业嘅人。咁你对开对嚟都系嗰啲噶啦。咁即系我哋就算做电台都系，即系除非我哋会访问一啲其他嘉宾。咁但系譬如咁，我哋做音乐节目，咁我哋围绕住都系同音乐呢个工业相关嘅人，咁系好正常。咁所以咁佢就因为呢个原因就去读呢一啲科目啦。 OK， 因为好得意嘅就系即系譬如我讲MBA 呢种 master， 咁好多唔同 background 都有，即系有一啲系可能engine 嘅工程嘅，有啲系 即 系其他啦。 转科咁读噶咯。 咁因为 MBA 又会真系点样讲咧？佢唔系一个好唔似嗰啲所谓即系专科嘛，即系佢系个应用层面好广阔，你可以摆喺 好多嘢身上都有。 你将嗰个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嗰样嘢去放翻喺唔同行业度去做咁样，咁所以佢系一个泛用性亦都会高啲。咁同一时间就会令到里边有好多唔同行业嘅可能都会聚咗喺呢度啦。咁样，咁我觉得，咁我又明白嗰件事嘅。咁又年纪亦都有啲后生嘅，有啲可能系年纪大少少嘅，即系都会有咯。跟住 同埋可能摆喺 LinkedIn 度好睇啲。 即係又 即係嗰啲咧都會噶嘛，即係尤其嗰啲圈子咧，即係有時聽身邊啲朋友分享，即係佢哋都會講啦，即係中學啊，點解有一啲嘅朋友可能細個屋企環境唔算特別好。但是都要點都要考到入名校呢，咁樣就是因為嗰個圈子嘅問題，就是你會喺個圈子入面認識到好多，即係有一啲朋友可能係真係成世㗎啦嘛，咁好長遠去 啲校友啊， 係校友啊，咁樣就會知道喔呢啲朋友可能第時大個出嚟，可能喺工作上大家會有機會互相幫忙嘅咁樣。 你講得好好聽，好好聽嘅互相幫忙啦， 互相幫忙啦， 直接啲就係啲將來有用啊呢啲朋友。 係啦係啦，即係都係生活圈子。嗰、那個廣唔廣闊，令到你將來嘅工作上會唔會容易啲咧？條路行得順啲咧？咁樣咯。 但係啱啱講嗰個真嘅，即係嗰個求職嗰個 platform 咧，即係你會打自己嗰、那個以前讀邊間學校啊，跟住讀過啲咩嘅 program 啊，即係譬如你有讀過哦，原來 SSE 嘅，咁你會打落去啦。咁咁的而且確嗰度多啲，同埋即係你近期有啲嘢發生咧，係喺某一啲行業裏面嚟講係有用啲亮麗啲嘅咁，即係最近識一個朋友外國人嚟嘅，咁香港都識講廣東話，咁佢自己又係閒時打一碟咁啦，咁跟住但係佢同一時間，我前排先知，咦原來佢又係會喺某一啲嘅知名雜誌可能寫下啲文章，寫英文啦咁、就跟住就。我唔記得點樣，跟住就彈咗佢嗰個 profile 或者 LinkedIn 個 profile 撳上去睇，你就見到哦，原來佢都幾多唔同嘅一啲資格嘅喎，即係個資格嘅意思係除咗以前讀書讀過咩嘅 program 之外，你會見到哦，佢喺邊一度做過咩崗位啊？跟住甚至乎係唔知考過啲咩你當可能 wine tasting 或者即係嗰啲咁樣嘅、 一啲專業牌照嘅試， 係啦，即係呢一啲專業資格有陣時亦都係一個幾好嘅幫助啦。 同埋咧，即係衰啲咁講咧，即係好老土就係社交性嚟講好有用嘅， 有用嘅， 即係你見到人哋有啲某一啲特別嘅牌咧，你好似又可以多個話題同佢打開傾下偈啊，識下朋友啊咁。 但考呢啲牌咧，仲好啲，即係個興趣感係大啲啊嘛。但係即係尋晚都有傾，我真係好佩服嘅，因為你要重翻校園啦，然之後又要再經歷翻以前讀書嘅時候。因為而家你望翻點解當年我可以，譬如公開試我可以鯨吞咗咁大份嘅一啲 notes 啦，跟住之後去大學寫論文，點解可以睇咁多學術文章，然之後去寫一啲而家睇翻都可能未必好知自己寫緊咩嘅嘢。 個集中力都未必有喺度啦。 我聽佢哋講話咩要睇嗰啲reference 嘅 article 啊，哇睇四十幾五十份， 好誇張啊真係！ 我以前睇親啲 reference 我都瞓覺， 好合理啊！ 學術文章已經唔係喺書喎，如果睇書死緊喎，一本書幾百頁咧，跟住你為咗寫篇文要睇幾本書，真係冇乜可能啊！我係好中意睇嗰啲 passage。 系啊，睇嗰啲学术嘅 article 嘅，系啦，即 系 嗰啲学术文章、因为嗰啲真系几 版咁样啦， 几版纸啦，同埋佢通常一个文章里边，佢都嗰个格式大概都系咁嘅，甚至乎有啲同学话，好简单嘅啫，你时间关系嘅话咧，睇个 abstract， 然后 abstract 嗰度攞到呢份嘢嗰个大意，然后你就可以 quote 佢啦，因为以前要写一种叫literature review 嘅。系，你嗰阵有冇写过呢一种？ 我冇啊。 咩叫 literature review 咧？好简单，就譬如假设我今日要写一个 topic， 我嘅 topic 就系香港广东流行曲嘅挑战咁样啦，系啊，2023年广东流行曲嘅挑战咁样啦。咁、那个 literature review 咧就系、你去睇翻一啲以往学术文章，然后喺前人一啲文章里边咧，你将佢组织，然后你 quote 翻佢哋研究过啲乜嘢，可能去写几段仔去讲，咁呢个就为之呢个 review 啦。咁但系佢就系基于前人做过嘅嘢，然后点解你而家要探讨呢个问题？可能基于前人讲过一啲嘅嘢，或者你而家用 再引申落去， 引申翻去而家呢个年代，系啦，或者验证一下啦，咁样即系睇下可能哦，十年前、廿年前有人写过嗰个挑战，咁究竟呢一样嘢 讲嘅嘢啱唔啱咧？ 去到而家咧，系啦，有冇进步到咧？唔同咧，咁所以就要做一个咁样样嘅篇幅啦。咁、但系你要做到呢啲嘅呢个 review 咧，呢个部分咧，其实你就要睇好多文章啦，因为你讲紧前人做过啲咩嘛。咁首先你就要睇翻晒前人写 過啲乜嘢啦，甚至乎你要揾翻曬出嚟。咁當然要揾幾多就因人而異，就你冇可能揾得曬全部噶啦，好多時候。咁、但係你就要做一個咁嘅工序，所以嗰陣時就係要成日睇，又就會成日瞌眼瞓。咁點解啲同學就話唔好睇，唔使睇曬嗰時睇嗰個 abstract， 佢嗰個已經係個中心思想嗰段咧就講曬噶啦。因為有時嗰篇文咧裏邊佢係一啲比較驗證性、數據性嘅嘢咧，咁可能唔需要去到咁仔細嘅，你只係需要知道佢呢一篇嘢嘅中心思想係啲乜嘢，佢想驗證啲乜嘢，個結論係啲乜嘢，咁可能攞住呢啲 point 咧，你就已經可以講噶咯，係即係例如 就可以對照到啦， 你可以講係即係譬如哦，曾經咧呢個人同嗰個人咧都有講過，哦音樂咧其實嗰個挑戰最受嘅就係嗰個科技影響啦，咁你就可以 quote 有邊個人寫過係啦，咁然後你就可以引申啦，哦到自己嗰篇啦，2023年要寫嘅時候，咁你就可以講下哦，咁究竟今時今日科技喺音樂上面應用係點咧？佢為香港嘅音樂帶嚟咩挑戰？咁你就係諗點樣驗證個挑戰啊？可能要做一啲人物專訪咁樣啦，或者你去做街訪，有啲叫 qualitative 有啲 quantitative 嘅一啲 survey 咁啊。咁即係嗰陣時就會做呢啲咁樣咯。咁所以我就係話呢個過程，而家諗翻都覺得嗰陣時有無限過嘅夜晚，就喺度睇好多你都唔知自己睇緊乜嘢。 但係回歸翻最原始嘅一個問題啦，咁你有冇諗過讀翻書啊？ 我係有諗過嘅，呢個係一個心理關口嚟嘅，純粹係因為我覺得唔知啊，當你屋企人都有讀到咁上下程度，你梗係唔會渣過佢啦。 哦， 係好無謂嘅，即係我爸、okay. 因為工作關係，後屘佢出咗嚟做嘢都有讀到 MBA 嘅時候，我覺得咁啊、做個仔咁我都叫做 冇理由渣過佢。 係啦，即係都叫讀過下書，讀到下書啦咁樣咁。冇理由冇翻個 master 嘅咁，但其實我讀啲咩真係唔知㗎，即係呢個好無謂。 或者讀出嚟之後點樣去運用佢咧，又好似未諗到。 但純粹如果你為咗讀而讀嘅話咧，咁咪唔爭咗一時三刻，唔係而家要做嘅嘢啦。同埋如果有機會讀嘅話，你又想試下喺其他地方讀，去海外讀，可能又另一個未試過嘛。即係我係一個咁樣好無謂嘅原因嚟嘅。 咁都幾無，咁我勸如果係咁嘅話，都係建議你都係唔好讀住。到你有一日到你有一日覺得啊，我真係需要某一個範疇嘅專門知識要讀到上去嘅時候，先決定你唔好嘥學費啊嘛。因為你可能為咗鬥氣拗頸，跟住讀一個可能讀 master 嘅 geography 咁樣，即係地理。 冇啦，冇再教呢啲啊。 係咯，咁啊無謂啦，係嘛？即係實用性可能就爭同其他科目可能又會有少少爭少少啦，咁諗清楚先揀咯。 係同以前唔同啊，即係就算而家你走翻去校園讀書咧，你唔會做得翻真係細個嘅嗰個狀態，因為你翻緊工或者點樣， 有好多嘢要應付 啦。年紀唔細啦，你入到去啲同學，大家真係讀書啊，唔係嗰件事嘅，即係你冇咗以前嗰種青春感，青春感只係適限，即係只限於你嗰個年紀喺嗰個時間點喺嗰個校園先至會有嘅。細個暑假玩啦，你試下讀 master 有暑假，你去揾工賺錢啦。 三月尚有需要问，六七月快一点靠近，一八月更高的气温，使我心内渐沸腾。九点钟午餐倒杯冰水，一点反分睡意未退，三点洗澡至家食风。 本新聞前，聽我有 Yumi 嘅下一個暑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三项楼市辣椒减辣，即日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记者会表示，过去政府推出楼市辣椒时，市场投机炒卖气氛炽热，楼价不断上升，但是目前利率维持在高水平，加上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全球都面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楼价亦都已经由最高位下跌。李家超認為政府要思考辣椒措施是否需要改變，他聽到不同的強烈聲音，審視本地和國際情況之後決定減辣，認為措施已經取得最佳平衡。李家超又說搶人才不是會停頓的遊戲，不止香港，全世界都在搶企業搶人才。他以蛙艇作為例子，如果自己不蛙，别人就会赶上，必须长期竞争才能够比得上别人。因此今次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扩大高才通院校名单等的措施。李家超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说，劏房问题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希望将过往的趋势逆转，包括将公屋轮候时间封顶、越住越细面积的情况封底等，希望可以踏出正確一步，將劏房的大形勢逆轉，邁向正確目標。李家超說，處理劏房問題不能夠只是考慮居住環境，劏房涉及大約11萬戶20多萬人，雖然並非全部住在環境惡劣的地方，但是政府仍然要定下標準，確保政策能夠精準改善劏房問題。另外被問到在施政報告處理印花稅的措施屬於罕見，是否與財政司司長意見不合，李家超說與財政司司長在股票、印花稅、減辣措施等的想法完全一致，雙方互相推動。港隊在杭州亞殘運奪得今屆賽事第三金，杨晓琳在硬地滚球项目女子个人 BC 二级赛事决赛面对南韩选手，激战四局之后以6-6赛和，之后在附加局击败对手赢得冠军。其他港队代表就在硬地滚球项目夺得铜牌，梁玉荣男子个人 BC 四级铜牌战5-2击败日本球手得到季军，郭海莹在女子个人 BC 二级铜牌战亦都顺利胜出，张元就在女子个人 BC 四级铜牌战3-2险胜泰国球手。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分别同到访的美国加州州长纽森会面，韩正称呼纽森为老朋友，形容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地方合作是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相信纽森的一星期访问将会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正能量。王毅说，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认为纽森今次到访奠下务实基础，传播希望，开辟未来。他知道纽森这次访华引起广泛批评，但是相信时间和事实必会证明纽森这样做符合加州人民的意愿，也都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期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今晚和明早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5度，明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同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沙田岭路近住及时居嘅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咁而家咧已经重开翻噶啦。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往沙田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现时狮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嘅龙尾咧去到深麻实道上桥位，而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埋去荃湾嘅车龙咧到星河名居。咁现时狮隧往沙田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另外睇翻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系较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系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圣座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沥源村一段咧较为车多，坑口影业路往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系接近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ee Mark Field 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ee Mark Field 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国剧八三零，原委大院， 林志伟同何亚平两人终成眷属。林志伟妈妈一直都睇唔上何亚平，觉得就算高攀唔到江家，都起码要揾个门当户对嘅。究竟是哪个帮林志伟搞得掂呢头亲事呢？ 国剧八三零，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西华姑妈过嚟帮帮手啊！我个书架好似就嚟冧啦！ 你个烂鬼书架，抌咗佢啦，跟住砸亲人啦！ 肤浅，书架上装满无穷无尽嘅知识啊！ 飞强，我欣赏你，你果然唔甘心做一条冇理想嘅咸鱼，要做一条够自我有生命嘅 selfish。想知多啲关于临时支架工作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临时支架材料好严谨， 安装拆卸工序勿分神。 我哋系 V 星。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奔神， 我要甜啊，多甜啊，重甜啊！ 知道知道，识做识做。 见你语气咁紧张，俾多啲糖分你，轻松翻少少先。 愿你与街角重叠视线的印尼，咖啡愿你气氛有。 甜蜜咧就有好多种嘅，而呢一种咧就系嗰种好单纯。 难道要讲分手各自去？ 听到嗰个声音， 散到下世纪， 听到个氛围， 仿佛隔着520公里， 个心已经甜晒噶啦。梁志辉 ，Look into my eyes。 爱的理数没处气，伤心兑换几分缺陷味。 即将孤单坐上这部客机，此刻呼吸缺氧快被猝死，只想得到你爱只是 no way， 不甘这么失重，我要振翅高飞，飞奔他方都是放纵不羁，当初深深一吻快忘记，喝杯酒去减到痛悲，理想总会失志，难道要分手各自去飞，这么心痛到不想隔着520公里，期望你这关口再别转机，爱恋的理数共处起，不必带着一点缺陷味、yeah、你的声是你的气味、yeah yeah、恨深刻是夜送手 will be okay， 情感里猎奇觅快乐

洪家豪，只要你不尴尬。仲有呢一种尴尬，就系嚟自自己嘅内在嘅，发掘到自己内在嘅进步，觉得自己比起以前叻咗，心入边都会有一种啊甜甜地嘅感觉。 我都想重播，有错过凭什么 ？I stay alone， 梦想抱紧你是我，尴尬太难度过，自难自暖的火，不敢猜测太多。 习惯没有希望，是你令我没法习惯观望。想讲，但是又会害怕让你失望。哎、不顾一切想远离漩涡，谁人可洒脱恋爱消失感觉 ？How can you see? How can you feel? 能随心讲一句说清楚。 How can you see? How can you feel? 如何会接受我即刻对望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Whoa, 除非。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Whoa, 除非。 深信呢种就系最多人会觉得好向往嘅一种甜蜜，两个人之间嘅互动，以退为进，感受对方嘅每个步伐。JNYB 陈日璇，除非。 可及他

听 AB 潘宇谦嘅《寂静的诞生》啊。估计嚟到呢个世界嗰阵时，都系一个未经打磨嘅东西。 身处神情，沉溺自我的漂亮原型。Your eyes on the clouds, you're having a doubt. Flow so far, I'm expecting this drought. You just wanna be me? Nah,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Like on a roll, full control, my confidence unbreakable. Keep up the ball, unshakable. Can't stop me from reaching my goal. 一刀一不精雕细琢，风中只有我，和旁人没有关，不必解释，不需注脚，眼光加冷笑。十八岁如何作自他 ？I won't be down, I won't get down at all。球场线最美的我，跳走的步骤，随着音声飞散。Ooh, it's time for me to stand up, yeah yeah. It's time for me to stand up, yeah yeah yeah yeah. To carve into the sky. 雕刻家 Never mind 敏感的人正好一介灰尘在下现在做现身重新于喧哗欢腾快快快碎开的蛋破开的蛋我这里降蛋压到后就用力翻 Yeah the clock is ticking 我想的不喜欢的现在就来蒸发很想的很喜欢的一起颠覆价值Watch me blow it up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We gonna be to the OMG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Yeah, yeah, we gonna blow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We gonna be to the OMG 谁人曾笑我卑躬屈膝这么低呀回头来看我披荆斩棘奋出高呀 早上面意识般的智慧似Come in and on me, 不好把我制止 Just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baby Wherever you are, just rock with me, yeah 天地的想最极的现在用力见证 我会的我会反省终于颠覆价值终于登峰造极 Watch me blow it up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Cause I'm about it. We gonna blow. 佢哋 Pixel 啊，有佢哋嘅派台歌。BOMB Bomb， 成长过程当中，即系好多人会慢慢 mold 你、塑造你。特别系一啲负面嘅评语嘅时候，你又能唔能够应对到炸走佢哋呢？ 问我与我说是人数，想要对你发泄晒我烦恼。Baby,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平淡原来咁样都几 true now。We in the song， 使乜谂太多 ？Let's get it on。就让我们来抛开不快，放下负面的心态 ，go away， 去到 go away。Yes, I'm time to choose today。发发所嘅怒气。抒发吧，清理马啲废话，最写得清楚个转机。I don't care， 反正冇帮助。一堆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 ，No way， 我会继续斗硬气。You go away， 咪对我太过年纪。I'm okay， 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throw away， 推动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我已学会从烦扰里着落，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退让 throw away。Chilling with my boy， 你喺屋企睇下片，我太耐冇试过，终于可以差个电，冇嘢要去你。窗去望下天，冇嘢可以控制天气，佢话变就变。一出体通 ，Don't get it with no beat。I'm not a kid， 青春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忐忑。深深比个叹息，可抵挡一切攻击，使乜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throw away。推动 ，throw away。Gonna celebrate。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go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go away， 我已学会从烦扰里着落，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 ，don't go throw away。 Win Win 嘅 throw away。 Trick or treat，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船仔。万圣节我决定约埋屋企人翻大学探灵啊，睇下大学嘅鬼故系唔系真嘅，同佢哋过一个窝心又惊吓嘅万圣节。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施政报告宣布实施超过十年的楼市辣椒即日起减辣，额外印花税 SSD 适用年期由三年缩短至两年，即是业主持有物业两年之后出售物业，不用再缴付楼价 10% 的额外印花税。買家印花稅 BSD 和新住宅印花稅 NRSD 兩者都由 15% 減半至到 7.5%。 外來人才退還在港事業印花稅的安排由先徵後退改為先免後徵，即是外來人才購入物業時暫免繳付相關稅項，如果之後未能夠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才需要交稅。新安排適用於今日或以後簽署的買賣協議。 施政報告宣布，政府資助的專上院校下學年起取錄非本地生的限額將會提升一倍至40%。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院校可吸引更多外國，尤其是一帶一路國家和內地學生來港升學。李家超又說，支持合適的自資院校發展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國家副主席韓正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分別和到訪的美國加州州長紐森會面。韓正稱呼紐森為老朋友，形容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地方合作是促進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上旬紐森的一個星期訪問將會為中美關係發展注入正能量。王毅說，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認為紐森今次到訪奠下務實基礎，傳播希望，開闢未來。他知道紐森這次訪華引起廣泛批評，但是相信時間和事實必會證明紐森這樣做符合加州人民的意願，亦都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和國際社會的期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今晚同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5度。听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同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祖尧村较早时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葵涌基本污水处理厂。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瑞丰花园嘅意外就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咁而家狮隧去沙田方向嘅管道继续系要间歇性封闭，九龙。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爱民村，龙翔道的车龙就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新清水湾道近圣若瑟英文中学。揸车的朋友请尽量改用其他的道路去沙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警察总部。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车多，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的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去到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珠海学院，黄珠路右转出去屯门公路啦，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10月25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呢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Trick or treat? 我是骚动音乐的宾臣，万圣节扮什么好？深信对我老婆来讲最恐怖的呢，就是莫过于过时过节都做到收不到工，所以我决定跟她讲当日要扮工，然后静静鸡接她收工，一起看最喜欢的悬疑推理电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低姿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翻到嚟最后半小时嘅骚动音乐， 来来来啊！ 玩游戏玩游戏 ，back to back， 我哋就轮流一人拣首歌，系啦， 冇错， 延续下一个故事咁啊！今日你开啊， 今日我 开， 上 次我开大家好惊讶咁，好似 上次让你半臂啊， 让我半臂啊， 系啊，不过上次我觉得都几好，唔错，有火花。上次拣咗一个，我几开心。 记得咗上次系讲咩？ 唔紧要啦，我哋今日写个新嘅记得，我净系记得我 流浪， 系， 耶记得啦，记得啦， 香格里拉我有播， 系，今日究竟开咩题啊？好期待， 系啊，到底小明又有啲咩遭遇咧？ 小明去 Halloween party 有冇咁直接啊？ 就嚟开始今日嘅奔波 back to back， 时间已经非常之接近 Halloween 啦。小明獲邀去出席一个嘅派对，喺个派对入面大家都着得好靓，打扮得好整齐，有唔同嘅角色，然后大家聚埋一齐聚餐。本身呢个 party 里面大家都好着药，有好多好好听嘅音乐，但系突然之间成个场静咗。 我的歌忽已静了，墙边一声惨叫，好友都靠近了，你没有被忘掉，观众与了分担莫笑，大喝三杯失控地笑，孩子终于哭了，空气的震荡里你没说，但心照某个事情大概不妙了， 因一个人痛哭，哭崩派对舞曲，我也曾像这样，青春大概相似，总有段情落入这种困局。或有一天，当你大了，城府开始深了，年轻的眼泪流光了，便挂念曾经这样了。做足了，再接下来就要收拾了。因一个人痛哭，哭崩派对舞曲，我也曾像这样，青春大概相似，总有段情落入这种困局。或有一天，当你大了，城府开始深了，年轻的眼泪流光了，便挂念曾经这样了。是所有热情会干掉，一发现已经成熟了。 听过陈奕迅的 Crying in the Party， 在小明眼前，在这个 party 当中 crying 的一个是小美。你知啦，大家玩得咁开心，系咪先？突然之间有人喊，成个场静晒，都好合理。喺呢个时候，小明灵机一触，就同小美讲话：嚟啊，我哋落去楼下，一嚟可以带佢离开现场，唔好咁尴尬；二嚟同佢有个独处嘅机会。 我们太认真失恋的痛， 落去兜个圈我哋。 盛世的伤痕，我们太幻想一对最好，未听闻朋友的病。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利道，别再做爱情奴，没有另一半也愿身边各人都安好，流泪时要自傲，别再为心间的爱情跌倒，宁愿叫创伤有名做。闹事的灰尘，有时要幻想一切更好，便抗衡时势的坏。来 带嚟有许志安嘅流泪行胜利道，落街行咗一阵，吹咗一阵风，喊咗一阵，小美觉得好咗啲嘅。小明问小美喺呢个派对当中，你睇到啲咩啊？小美问小明睇到啲咩啊？应该小明话喺呢个派对入边，大家都打扮得好好睇，好靓，去衷心准备，希望大家都攞到一个惊喜啦，希望讨其他人嘅欢心啦。但系唯独是我一个。我冇特登去做呢啲嘢去讨好人啊！因为我知道有一啲人，无论佢几用心去打扮自己，都只系得佢哋嘅表面。喺今日落咗妆之后，可能你会发现佢哋唔系想象当中咁好。 并无做错事，动情没有不对，要是错，错在难共你天生。一对给我的转送下个吧，不要浪费你眼泪，老实说为了怎么远距，我到连夜也没有睡，难得有人待我这么好，如此照料走到何时，我又要 俊龙的作品叫《友人》。小美听到小明的这一番比喻，其实他 get 到想说什么，知道他想说在个 party 当中得自己是真心对小美，但小美就说我 get 到你说什么，但是为什么以前一起的时候你没有这样呢，现在才是这样的。 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说这种行货，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烂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